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见到这样的情况，一大家子人都是低血压。我告诉你，这个不是遗传的结果，而是这一大家子人从祖辈上下来生活行为方式都有问题啊。我把话先放在这儿，我们将来还会详细的来论断，我把它叫做先天不足。那么后天失养呢，这个后天失养就是人对健康的透支，比如说长时间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不是？特别现在的老年人，在他们年轻的那个年代，老是吃不好，是不是？甚至有的人都饿出病来了，甚至小的时候营养不良，这都属于后天失养的范围。后天失养一在胃肠，脾胃受伤，没法气血生化。后天失养之二就在于起居。如果说现代老年人他的低血压是年轻的时候胃肠受了苦了，那么现在年轻人的低血压病就得感谢社会的发展，是什么呢？是起居病，熬夜不起早啊，就得感谢现在的幸福生活，体力劳动越来越少，缺乏锻炼，这是后天失养之二。熬夜耗肝血，不起早呢，阳气不能得到生发，缺乏运动，心脏的波动力量它就弱，血管的弹性呢它就差，所以低血压照样也会造动脉硬化，这是后天失养之二。那么其三，现在还有好多80后90后甚至大学生甚至什么呢初中生也出现了低血压病，那么这个就是压力所造，是吧？我记得倒退个二三十年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谈压力，甚至啊那个时候的座右铭就是啊压力化作动力，是不是啊？你甭管是在大学啊，是不是啊？你还是在工厂啊、单位啊，啊，我们都感谢压力，压力化作动力。但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知道怎么了，压力都成了阻力，压力都成了什么呢？得病的力量，是不是啊？什么道理啊？哎，我们究其根本发现，现在人缺乏精神。我们吃的确实比原来好了，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精神食粮很匮乏，也是导致现在心理障碍、抑郁症，是吧？强迫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不断出现的核心病因，就是好多人处在一种精神空虚状态。那为什么会空虚？因为他没有精神食粮，是不是？他更注重的是那个物质上的。甚至有的家长还问我说，徐老师，说孩子得多动症是不是缺维生素啊？孩子得抑郁症了是不是得补钙啊？你看，结果家长的认识水平也是这么差劲。我们今天不说多动症，也不说抑郁症，我们就说这低血压病。三大后天的因素，是吧？年轻的时候把胃肠给搞垮了，啊，人到中年呢把生物钟给搞乱了，哎，人呢少年这些胃肠搞垮了的生物钟紊乱的把下一代也带坏了，让下一代的年轻人没有了价值观，没有了精神的食粮和寄托，处在一种空虚的状态，是不是？甚至没有追求，没有理想，这是相当的可怕。所以抑郁症横空出世，那么低血压病也就在这样的人群当中越来越多。那么从生理解剖学上来讲，低血压 个人的血容量、血管弹性和心脏的波动力量，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从生理学上来讲，贫血的人是低血压的高发人群。所以呢，你贫血没有调好，血压上不去，那叫什么？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肥胖的人、痰湿厚重的人，血管紧张度下降，容易低血压。这样的人不但容易低血压，还容易糖尿病。阳虚是懒惰而病。那么心脏的因素呢？那就是缺乏运动，或者运动过度造成的心肌劳损。这是器质性疾病，或从生理功能上的变化而导致的低血压病。低血压病因我们都找到了，怎么去调理啊？辨证施养，把胃肠吃坏的你要把它养好。养胃有何方啊？养胃有开胃汤啊。开了胃有饥饿感，能吃能不能瘦啊？哦，猪肚炖仙人掌养胃黏膜呀。哦，枸杞山药粥养脾化湿，促进吸收啊。哦，推任脉泡脚带磁疗脚垫，疏导胃肠的运化，是不是？那么起居无常造成的低血压呢？我记得是在江西南昌吧，哎，一个老姐姐单亲呢，把儿子拉扯成大成人了，国外学回博士，回来工作适应不了环境，得强迫症了，是吧？老母亲很担忧啊，问我怎么才能好。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不是孩子的能力不够，是孩子的适应能力太差。说现在好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是吧？你送出去了他到底回不回来？你送出去到底学什么？你会丢弃什么？你心中要有个衡量，是不是？所以起居无常的、熬夜不起早的低血压病人，你如果真的妄图用保健品和药就把低血压病治好的话，我告诉你不可能。那有的人就会说了，那徐老师你水平不行啊，是吧？我不改顺就治不好我的病。我说对呀、啊，啊，我认，是吧？我的水平没有让造病的人好病的能力，是不是啊？啊，两个人打赌，啊，我手里攥了个小鸟，你说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活的我就掐死的，你说死的我就不掐，放活的。说这样的赌博，你能有输赢吗？对不对？能有赢的把握吗？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赌局，你还要去想赢的话，那你就是大傻瓜。你看到了那些啊死不悔改的病人，你还要去帮助他的话，你还当自己是高明的医生，我感觉那是什么呢？剃头刀子一头热。那不是病人的错，是医生实在的无知，是不是啊？肝硬化酒精肝的找我，徐老师我吃绿豆酱的能养肝不？可以啊。我说你酒戒了吗？哎，我应酬多呀。我说那你就别吃了。他说我要吃，我要加量吃。我说你吃再多也只能坏了我的名声，对不对？所以啊，治病先改错。连错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或者知道错而不改的人，他的病是一辈子也治不好的。那么得病的第三条，刚才我说了，叫人的精神的空虚。那么精神失良从哪儿来呀？从文化。那么文化失良从哪儿来呀？从知识。所以知识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化作文化。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厚积薄发， 它就会化作精神，是不是？所以现在为什么好多年轻人得抑郁症了，得强迫症了？我告诉你，他们是没有精神，没有文化，知识贫瘠的一代。所以死读书本，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人，他就会没有精神，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所以怎么让才让孩子远离这些，是吧？抑郁症啊，强迫症啊，就你首先要增加孩子的知识和文化，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刚才讲了低血压的生理功能上的三个病变，心脏不好的你要养心，贫血的呢要增加人的造血机能，是吧？血管弹性差的呢要增加人的适当的锻炼，所以这还是辨证施养。那么今天呢运用30个点穴验灵，要特别给大家强调七大穴位对低血压病的调整之术，是吧？好多朋友比较熟悉了，说百会穴治低血压呀，涌泉穴治高血压呀，那是把一个穴位当成了西医的一个治疗方式，那是医盲所为。而真正的中医的经络学一定要内达脏腑，外通五体，合于五官。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七大穴位，穴位的位置很简单，是不是啊？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七大穴位的作用，两个字，强壮啊，强壮。所以低血压病人就是一个强壮的过程，他的养生就是一个强壮的过程。我下面来说这七大强壮药穴，是吧？传统医生讲是叫六大保健药穴，我们今天把它列为七个啊。先说中轴线任督二脉上的啊，百会、大椎、命门、膻中、关元。他有的人说薛老师说太快了，快嘛，这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穴位。百会穴主人一身之阳气的提升，升中有降，是吧？醒脑开窍，所以脑壳啊塌陷的别忘了按这个穴位。还说了一个膻中，膻中是干什么的？宽胸理气。低血压的人容易心胸狭窄，容易生闷气，容易得甲状腺疾病，所以膻中的宽胸理气。大椎穴，哎，这是咱们讲的生命三观嘛，没错。大椎穴的按摩有利于颈椎的疏通，有利于整个后背的督脉的强壮。命门，命门就按摩的话对它作用不大啊，一般呢叫热炎隔姜灸命门，艾条隔姜灸大椎，这都是养生强壮的方法，是吧？艾灸的方法这个季节是可以做的啊。关元呢，关元顾名思义，元气的开关。百会穴、膻中穴、大椎穴、关元穴、命门穴，哎，好多朋友说是相对着呢，没错，是不是啊？命门有火，丹田有气，一前一后，是吧？大椎畅通，膻中呢它就不憋闷，是不是啊？一前一后。另外还要特别强调另外的两个穴位，涌泉穴和足三里。涌泉穴叫踩踏，现在好多人呢没事啊就拿手指头搓搓脚丫子，是吧？结果呢人没强壮，把手搓出脚气来了。实际上涌泉穴不是说你在脚心上找一个坑就是涌泉穴，不对，它是很深的一个层面。涌泉穴足少阴肾经，肾主骨生髓，你按涌泉穴要达到脑瓜上，你能达到吗？你能给它那么大能量吗？ 所以涌泉穴用手按几乎是隔着靴子挠痒痒，胳膊拧不过大腿啊，所以涌泉穴怎么办呢？踩踏，泡脚的时候盆里边扔两个核桃或者扔两个玻璃球踩啊，踩，是不是啊？或者平时啊，老百姓啊，咱们老爷子老姐姐啊，这天冷了不行了啊，你在家里可以地上扔个核桃，穿上袜子或者袜套，有意识无意识的看电视的时候脚心底下一松一紧一松一紧，踩踏涌泉，这是足少阴肾经的强壮之法。那么这个足三里呢，好多朋友也是拿手去揉，后来把手揉出腱鞘炎来了，穴位没按好，这个白搭，这叫捶，用手握拳捶打或者拿小木锤来捶打。涌泉穴足少阴肾经，足三里，足阳明胃经，又是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是吧？一个是降中有升，一个呢是气血生化。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痛风，是吧？上痛风是什么呢？痛风是高尿酸血症的并发症。我说了，如果有谁把痛风当成外科病，哎，吃什么止疼药啊，打什么封闭针呢、做什么理疗啊，当成外科病去治的话，那叫治标不治本。痛风病它病在脏腑，是人的肾脏泌尿功能的下降，是人的整体的体内嘌呤物质代谢障碍，尿酸在体内过多的堆积沉淀，导致了痛风结石的形成，刺激关节，刺激神经末梢，刺激黏膜，才会引发疼痛。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讲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吧？我们同样要从根本上来一个认识，是不是啊？一说糖尿病的并发症，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啊，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啊，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是吧？言外之意啊，这并发症成了无根之水了。让大家一定要知道，有果一定有因，是不是啊？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得病。现在呢，外国大夫常说的一句话叫原发性疾病。什么叫原发呀？就说没找着病因的疾病，是不是啊？没找着并不代表没有，是不是啊？哎，所以一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如果没有糖尿病，何谈并发症啊？所以只有把二者关联起来，我们在防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的能够把握核心。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循环障碍。 人的循环系统分大循环和小循环，而糖尿病对人体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有的朋友说了啊，说微循环障碍是万病之源，是吧？可是听众朋友们知道啥是微循环吗？我们都知道人的体循环当中有动脉和静脉，动脉是把新鲜的富含氧气和养料的血液通过管道送到人全身的组织细胞，为人们的生命代谢提供营养，提供能量，提供氧气，提供的这些物质上的支持，是不是？那么静脉呢？静脉是回收，把一些经过呀人体生命代谢消耗掉了氧气，耗费掉了能量的这样的紫黑色的或者是暗红色的血液回收送回心脏，而后由心脏呢送到肺那儿去再去换氧，送到肝肾的去再去充电，对不对？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人这个动脉血转变成为静脉血的这个过程是在哪儿实现的呢？是不是啊？静脉血变成动脉血我们都知道在肺实现的，因为在肺泡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好多的小的细小的微血管，这个血管就叫微循环。这个血管可以和什么呢？空气啊更好的接触，氧气的交换。同样啊，除了肺脏之外，在我们身体的组织细胞都绕有这样的血管存在，而这个呢不是把静脉血变成动脉血，而恰恰是相反的啊，恰恰是相反的。所以啊，当人动脉出现问题的时候，哎，人会表现为肢体的乏力，是不是啊？手脚的寒凉，甚至久而久之呢，肌肉的萎缩，细胞的萎缩，是吧？你像脑萎缩呀，是不是啊？骨质疏松啊，是吧？肌肉萎缩呀，神经炎呢，这些都是缺血，缺乏血液当中的营养和能量。而回过头来呢，这个静脉出了问题，它的表现呢就是淤血不能回流啊，你像发烧啊，啊，发痒啊，啊，烦热呀，啊，疼痛啊，哎，静脉曲张、静脉炎这一大类的病症，就是静脉回流不好。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平时测的血糖值，测的都是我们静脉血液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啊，没有谁说我抽点动脉血去测那个啊血糖去不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动脉的压力比较高啊，波动呢也是比较剧烈啊，你在那儿抽完血之后啊，容易大出血，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打针注射呀，是吧，实验采集啊，都是以静脉血为主。所以听到这儿了之后，大家要知道动脉的硬化、微循环的障碍、静脉炎、静脉曲张、血型的淤阻，这些应该是人的身体全部循环系统的病，是不是啊？就像我给这个糖尿病的朋友讲，眼底出血了，是吧？好多人去找眼科的大夫，结果很难治愈。道理是什么呢？哎，这个不是眼科的病，虽然表现为眼底出血，而实际上在眼底出血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眼底动脉的硬化，这面堵了，那面压力一高，得血管破裂决口了，那不就形成眼底出血了吗？所以呀，当人发作眼底动脉硬化或者眼底出血的时候，那么人得脑出血、脑梗塞，甚至于人得心肌梗塞或者心绞痛，他们的几率几乎是相同的，是不是？所以啊，眼底出血的人如果只当眼病去治，你就很难治愈。反之呢，如果能够按照心脑血管病的系统防治方法去调养的话，不但的这个眼病可以啊逐渐的恢复，同时也预防了心脑肾其他的动脉血管的损伤。所以看一个问题，你看的是它的现象，还是你看的是它的本质的实质问题，那么就决定着啊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所以好多人为什么会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可怕呀，难治啊，原因是他把本来的一种病变，微循环的堵塞、动脉的硬化，发生在身体各个不同的部位，他就按下葫芦起了瓢，一会儿治眼睛，一会儿治心脏，一会儿用治脚的末梢神经炎，一会儿又去治肾功不全，所以治来治去呢，就乱了阵脚。常说这样的话，说正确、科学认识疾病是有效、成功治愈疾病的第一步。那么没有血糖的增高，没有人的血液自我清洁能力的下降和减退，那么就不会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反之来讲，你血糖不高，你叫什么糖尿病啊？你没有血糖高，你又哪来的并发症啊？所以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组数值，空腹血糖八以上，是不是？餐后两个小时，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人们疲经当令时的血糖值高过十二，这样的血糖峰值都会导致循环的破坏和堵塞。换而言之来讲，你的并发症就开始形成了，而这个形成呢，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反之呢，血糖忽高忽低也会加速这个并发症的形成，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讲啊，血糖这个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以至于啊，很多医生把血糖值的控制当成了什么呢？哎，整个糖尿病治疗的核心和手段。实际上呢，这个对并发症的预防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血糖的增高只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种，也是现在好多医生能认识到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见到了好多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蛮不错的，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却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爆发期。所以有人不理解了，说我血糖值那么好啊，我怎么还怎么容易休克呀？哦，一检查低血糖了，有的时候还突然波动升高，出现什么酮症酸中毒。那么这些突然出现的糖尿病病它的并发症又是哪来的呢？我告诉你，叫脏腑功能的破坏啊，脏腑功能的破坏。这个不单是循环的堵塞了，而是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哎，就像好多糖尿病患者血糖值控制的好， 得并发症的理解不了，那我就告诉你，你只控制好了数值，而且在这个数值条件下，你的五脏的功能和肝肾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是不是？虽然没有血管堵塞，但是脏腑功能已经被破坏了，那带给人的伤害呢，就像苹果从心里烂，大树从根上枯，那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啊，糖尿病朋友在预防并发症的时候，血糖的控制大家都能理解，而脏腑的调养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哎，以至于什么呢，叫治病不要命的结果的出现，是吧？我们反对绝食疗法，是不是啊？哎，我们反对只求数字不求感觉的养生，我们增加了人的营养物质，增加了元气的能量的培固，我们的血糖在平稳，同时呢，哎，人的力量和精气神脸色都在改变，而这些呢是内养的关键。那么元气培固三个月到半年，血糖已经逐渐可以自我调节平稳的朋友，我们就可以逐渐的来减少甚至于停服降糖药还有胰岛素的注射量。那么第二个阶段我们进入的是脏腑功能调节期，所以糖尿病进入脏腑调节期你就赢了一半了。一旦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最后即使我们摆脱保健品，也是可以实现长期的血糖的平稳，而且人的精气神的十足的。这就是养生它和治疗控制数字的一个区别。所以养生是什么？哎，养生是从正确认识疾病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就可以改错不造病，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去造健康。所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不是简单的一大类病或者一种病的说法，而是对一系列的情况的一个清醒的清楚科学客观的认识，而后呢你再实施相应的方法，你才能得到健康啊。好了，不多说了啊。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一则是血糖的调节平稳，二则是脏腑的元气的气血的补充，不是血糖越低越好，是不是啊？也不是血糖忽高忽低，这样难于控制，所以既要看数值，还要根据人的真实感受和脏腑的培固来进行双向的调节。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三大代谢类疾病，这个代谢，什么叫代谢？代谢指的是新和旧的一个更替，叫新陈代谢。什么意思啊？哦，我们喝的是牛肉、鲫鱼、猪蹄儿，辅以山楂、大枣，用土锅、用土中筋的紫砂制成的，慢火包制而成，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体液，变成我们的细胞液，甚至转变成人的细胞膜，懂不懂啊？来给人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元气足了先保命，保了命再去好病，余不出来的元气长人的肉，长人的气血，长人的头发，滋养人的五脏，是不是啊？这就是一个培固的过程啊，培固的过程，是吧？那么新的不断的孕育， 旧的、沉的不断的代谢掉，这就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所以代谢类疾病，我们是用化学药物把血脂搞掉，还是用胰岛素把血糖降下，还是用碱性药物把尿酸综合呢？你这些方法都是用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办法。为什么呢？中国有句老话叫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哈哈，有点咬文嚼字了哈。啥意思啊？说你去接济别人，给人的两条鱼来活命吃嘛，你不如教他捕鱼的方法，让他学会一把手艺，以后你不用给他鱼吃，他自己都能捕鱼了，能养活自己。所以养生文化，它虽然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但是文化作为软件，实际上呢它却起着硬道理，改变了好多人的思路，改变了好多人的观点。那么有了这些思路和观点上的转变，我们好多朋友就找到了出路，由原来的追着病治，由原来的和疾病同归于尽的拆了东墙补西墙治病不要命的治疗方案出现了转变，变成了什么呢？先活命后治病，变成了改变生活方式，用良好的生活行为去造健康。而疾病呢，随着健康的增长，它自然而然也就逐渐的减轻，被抑制甚至消除掉，也就是人抗病的自我本能功夫的一个恢复。所以代谢类疾病是简单的去药物维持，还是去改变功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特别是有些朋友千万不要为了疾病的一个帽子而增加了几许的苦恼，这就得不偿失了。重要的是你的感觉，重要的是感觉结合临床检测的变化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是代谢综合症的朋友啊，西方医学的联合用药啊几乎不会有什么进展，而现代医学的脏腑调节是吧，五脏的平衡，四季的养生，元气的培固啊，对它是大有好处的。那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什么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五脏之气。那五脏之气，人生百病根于五脏，五脏是藏在里面的，而人的五脏又主着人的五体。筋由肝所主，骨由肾所主，皮毛由肺所主，血脉由心所主，人的肉由脾所主。五脏通过人的五体以及人的五官来表现它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气。人有三件宝，精、气、神。精呢是藏在五脏当中的，这气呢是因为五脏的精比较足了而释放出来的功能，而这神呢是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时候对外在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啊，人呢是应该有精神的，是不是啊？哎，没精神，没精神就要得病，是吧？最后把精耗光了，人的生命也就完结了。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五脏之气。那么这五脏之气我们如何用眼睛来观察得到，而且要知道它的盈与亏呢？ 哎，请大家在你的本上写上五个字：头、背、腰、膝、骨，是不是？这是人的身体的五个部位。祖国中医讲求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而这个望诊是中医最高明的地方，也是中医养生表里合一最地道的地方。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五脏之精气在人身体的五个部位它的标志，是不是？我给大家讲了元气的三个金标准，是吧？吃饭、睡觉、走路，这是人生命的本源的状态。那么五脏之间，我们又怎么知道脏腑的气机是个什么程度，又如何的去科学的调理呢？我刚才让大家写了五个字，下面我们就从这五个方面来分析五脏的辩证施养和五脏疾病的自知之明。啊，医生说你重，啊，你得知道你重到什么程度啊。哎呀，医生说我颈椎病太重了，让我开刀呢。啊，我说你什么程度啊？我就一晃脖子咔咔响，别的没有了。哎，是医生小题大做在吓唬你，是不是？哎呦，我关节疼啊，啊，得走路的时候我得拄棍儿，上个厕所呀，上个床啊，得拿手扶着膝盖来打弯，完了呢还在坚持锻炼，你说你的病是轻是重，是不是？哎，所以人的感觉和五脏之气之间的关系，这个望而知之，观其形而知其本，这个是中医很地道的地方。那我希望大家把这儿要学好。我们就先说这个头吧，是吧？头为人的精明之府啊，精明之府。说什么意思啊？观头便可知人的精神状态，便可知人的心脑血管，便可知道人的肾精和心神，是不是？我给大家讲过叫三线必有一尾，所以脑萎缩的人你做 CT 查出来了，是不是？而你在外观上实际上早就有变化，所以疾病的早诊断必定会带来早的治疗和早的治愈，而疾病已经发生了，你还不知道它的原因所在，那么你又何以能让它康复啊？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头上一是看三个穴位：百会、太阳、风池，就看这脑袋饱满度。脑袋塌壳了啊！前段时间有个老姐姐，我以为我瘦了呢，啊，瘦了太阳穴凹陷。后来我一听徐老师节目知道了，三线必有一尾，一查脑 CT 可不嘛，脑萎缩，但人还没有感觉啊。你说是等人都不认识人了，不认识路了，那个脑萎缩好治呢，还是人没有感觉就提早发现了疾病好治呢？是不是？哎，这叫第一观三穴：百会、太阳、风池，看它的饱和度。第二呢，观眼神，观人的眼神，是吧？我记得在那个四川成都啊，有个73岁的老姐姐得了个怪病，是吧？她那可真是 CT 核磁全都检查了，哎，都说正常。什么怪病啊？眼窝深陷。她说我是中国人啊，但是我上了年纪之后，我就感觉我这眼珠啊往里抠，是不是啊？你看有老外啊，那个长得天生就是眼窝深陷，是吧？说老太太也不图漂亮了，但是眼窝深陷，我老琢磨的是个病。 查了脑 CT， 查了核磁，是吧？甚至找了中医的专家，都说不出来毛病。啊，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我说肝血不足，脑髓空虚。他说：“薛老师怎么治啊？”哦，我说：“水火疗法，当归丸加脑络疏通，是吧？”结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哎，眼睛比原来亮了，眼珠呢，眼窝深陷的情况逐渐的缓解，啊，人很高兴。实际上，这到底是不是病呢？我告诉大家是病，眼睛往里凹陷的，眼皮下垂睁不开的，这个都是肝的气血不足了，严重的是脑髓的空虚，是不是？所以这样的小病治好了，就避免了将来的脑萎缩，就避免了将来的眼睛出问题，所以这叫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等到医生给你查出脑萎缩来了，等到你的眼睛视力已经丧到很糟糕的地步了，到那时候再治就恐怕很难恢复了。所以这叫第二，观人的双目。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观人的眼睛重点就是看人的眼神，啊，脑动脉硬化的人，脑萎缩的人，帕金森的人，目光都是呆滞的。这个目光呆滞只要稍细心观察就能看得出来，而现代的科学仪器又有哪个仪器能检查人的目光啊？因为那是眼神的问题，是不是啊？哎，所以啊，发现的是蛛丝马迹，是提早的防治。哎，这是头。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背，是吧？现在有好多老年人上了年纪，是吧？腰弯了，背驼了，两个肩膀也耷拉了。哎，注意了，这样的人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内脏下垂疝气，这样的病即将就得上了，是吧？人的五脏它都是悬挂在人的后背上的，我们把后背叫什么？叫脊梁，是不是啊？就像你家这个房上的房梁一样。所以一旦这个脊梁弯了，就说明五脏的气机将要败坏了，是不是啊？所以通过人的一个腰身状态，是吧？我们撞大树啊，说你都好哪些病啊？说呀，我入了两个多月，我的病情情况呢好的比较稳定，关键是我原来的驼背现在呢人能挺起腰杆来了。哎呦，这个是很难得的。你看，听话你得听声啊，是吧？有的人他想把腰杆挺直，他挺不直了，原因是什么呢？五脏的空虚，撞督脉，去除了后背的寒凉，去除了后背的烦热，人能挺起腰杆做人的时候，人的颈椎病、腰椎病，人的肩周软组织炎症自然而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大家记住，人的五脏之气的第二个现象，观人的背，看人这背驼不驼，就知道人的五脏空不空，是不是？所以啊，普通人半个月补足元气，而你像那个脑壳塌陷、后背驼、肩膀松弛，是不是啊？哎，这样的朋友，我希望你调补半年，再去调节五脏，因为五脏空虚已经元气伤得比较严重了。那么接下来说的腰、膝和骨，这就更具有实际的临床诊断的意义了。祖国中医说，腰为肾之府，摇转不能，肾将疲矣，是不是啊？什么意思啊？说人这腰啊是肾的家， 当人呢这腰啊都发硬了发僵了不能扭动的时候，你的肾就要出大毛病了。而这里说的肾不是两个腰子，而说的是人的肾经肾脏，是不是？那么这里常见的疾病，腰啊早晨起来老酸痛，握拳一捶打减轻了，这是腰肌劳损。腰啊不能弯，是不是？甚至呢空疼，甚至呢带着腿疼的，这是腰椎病，是肾不能养骨，肝不能养筋，腰椎关节要出问题，是不是？那拿拳一扣打又疼得了不得了，哎，这个是肾脏病。哎，什么肾结石、肾积水、肾囊肿，这要小心了。用热盐温灸命门，是吧？白腿扶位操，强壮腰椎的方法，叩齿提肛操，这都可以做一做。这是腰肾方面的问题。哎，这是看腰而知人的肾脏，是不是？哎，所以刚才咱们讲了一个驼背，这再讲一个弯腰，是不是？哎，驼背是五脏之气亏，啊，腰弯了，腰直不起来，是肾经大亏。那么肾主骨生髓，哦，这些都要受伤害。那么第四个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膝，啊，那天呢我给大家讲了关节炎，讲了翘二郎腿的坏处，是吧？那么中医对这个膝盖，对这个膝关节是怎么认识的呢？叫膝为筋之府，就是人这个膝关节是由筋好多条筋相互包绕而成。所以啊，当这膝关节屈伸不利，伸不直，打弯弯不了，是不是啊？甚至于呢，上个厕所都得扶着个东西，是吧？这是人的筋的功能要衰败的标志。那么筋它是五体当中的一体，它由谁所主啊？是由肝。所以当人的膝关节屈伸不能的时候，僵硬的时候，我告诉你，是你的肝血败坏的一个信号。哎，我们一定要内养肝，用药用的是当归丸。那么关节这个地方，你是打麻药啊、扎封闭、按摩都不可取，但是真正的它的源泉在于肝，叫肝主筋。所以说你是治这个标还是治内在的根儿，这是有区别。哎，有的人说不要紧呢，是吧？我使劲，我不怕疼，嘿嘿，哎，这要注意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那种鲁莽式的运动只会把它伤坏了啊！有的越疼越使劲走，那是大错特错的，只会加重它的劳损，是不是？所以人的五体的功能是源于五脏的精血对五体的滋养，它功能出问题了，说明它的脏腑内出问题，要内调而不是外养啊。那么最后说的这个五脏之气，说的就是骨头。人的骨头里边藏着髓，外边包着骨膜。从西方解剖学上来讲，说骨啊